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录音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72集。阳光管家的几个创始人互相望望。 行，您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不过借势入股这事儿回去得跟几个股东商量一下，一周以内阳光管家会给答复。 成。 需要各种权利吗？ 不用，董事什么的给我也不当。 那您还有什么要求吗？ 对，马桶上市以后别用我的名字为他命名，上市以后肯定要改其他名字的，日出东方什么的即将被尘封。 没人想要用你的名字为他命名。 那就好，先说一下也别无患。结果才第二天，何莹便发来微信答应了 1.6% 的要求，并让沈西与监护人赶去上海完成转让。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可以成为股东，但监护人代为行使权利。 豆儿，请两天假，咱们两个得去上海。 去上海干嘛？ 聚节水聚健康 AI 马桶卖了，一家初创公司 CEO 是个海归，挺干练的， A 轮融到3000来万，股东里头有清晨集团，在推广上不用发愁。 那很好啊。 没要人民币，要股份了，1.6%。 恭喜恭喜，要当土豪了。 那谁知道，都是赌呗，我也不缺小钱，所以赌赌看喽。 所以去上海是接收股份？ 对。 等等，我为什么也得去上海？ 给你一半啊，0.8%。像这样的收入需要两人分的，我们不能结婚，这事儿全靠自觉。 哦，对了，你爸也得过去，我现在就跟何莹说，他肯定不会反对。到时候跟何莹还有你爸我爸，就说你是部分创意的提供者。 你有病啊！我不要，你自己去。 下酒家局的沈西特别神经，八字都没一撇呢，到底想什么呢？ 不要啊，我的第一桶金。 你自己去啊，要是以后没在一起我要他干什么？要是以后真在一起了我又要他干什么？知道我的性格，最恨失败，真在一起就不会再离开了。 懂宝， 滚蛋。 哦， 沈西往另一边稍微挪了一挪。就这么着，沈西用 AI 马桶换到初创公司阳光管家1.6%的股份。沈西与他父亲还有中介四人去了一趟上海，中介需要抽取转让费用的10%，但沈西不要200万，要1.6%的股份，让事情有点难办，总不能叫中介吃亏。沈西向他父亲借了20万块钱，让中介拿了完整的200万的10%。从上海回来，沈西开始拼命学习。12月，高二六班迎来最后一次月考，再往后就只有最终的期末考了。题目十分简单，沈西并不觉得皮动可能翻船，也果然如他所料，年级大榜上面写着第一名夏九家，总分735，第二名沈西，总分731.5，第三名齐暖，总分719.5，第四名孙菲菲，总分718.5，第五名李霞。有的学校会考结束以前都考全部题目，然而 R 中并非如此，一旦分了文科理科就按高考进行模拟。对理科生来说，满分750， 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各150分，没有理综，物理、化学、生物拆开各占100。 上学期最后差0.5，现在差3.5，什么时候才能试试啊？ 等卷子全被发下来，沈西左翻右翻，发现果然又是作文比下九家少了2分，英语作文比下九家少了1分，还有生物差0.5分。 还是卷面问题？ 他的字太龙飞凤舞。沈西看着下九家的俊秀小字， 东宝，我的字儿很难看。 此难看非彼难看，挺潇洒，但太草，不好懂。老师一天要看那么多卷子，看你一份的时间能看别人2份了，心情不好就不容易给到55以上。你看你这字儿，卷子有方格呢，你却总写出去，每个字都要一样的尺寸，而不是忽大忽小。 他今天感冒，嗓音有些沙哑，却有另外一股味道。 不是，有的字儿笔画好多呀，就是容易写出去啊，这小方格装不下。 怎么会装不下呢？笔别太粗，手腕动作小点，轻一点，横平竖直或平行交叉，小心的控制，别碰到一起了。 不信，比如沈西俩字儿能装得下，不碰到一起？ 很简单啊。 你写。夏九家无奈，在自己语文卷子上作文最后一行下面的空行里，认认真真的写沈西。沈西一看，还真工工整整，落在小方格内。西字一共有20来画，居然每笔都很清晰， 神奇。东宝，你再写一遍，我观摩观摩。 沈西一向大开大合，什么动作都是，包括写字儿也是，感到十分不可思议。夏九家只好又写一遍沈西。沈西自己尝试，不行，挤在一起。 我再瞧瞧行吗？ 夏九家只好继续运笔，一边写字一边叫道， 就心细一点，横竖都离得近一点，别碰到彼此。 会不会是因为我惯用手不是右手啊？我小学一直用左手写字，5、6年级才搬过来。 也有可能。 他想象了一下，如果自己左手写字，恐怕也是很难练到这个程度的，也许同样老大一个汉字。 那怎么办呀？ 还是练吧，买字帖练，先描着写，再照着写，字结构好了，写的熟了，应该就能塞进格子里了。 也只能这样了。 他一边说，一边也在自己作文下面空的格子里反复的写下九家。恰九家早已习惯，没管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语文老师讲完2篇阅读理解，进行到了作文。于中善留在了高一，新语文老师姓金，外号叫做美人儿。倒不是因为长得好看，而是因为谈古论今时特喜欢说美人儿这几个字儿，仿佛一个著名文学八卦记者。曹操和他的美人的2、3事，项羽和他的美人的2、3事信手拈来。语文老师先分析了作文题目的深层含义，又讲了讲动笔方向。 下面大家来听几篇高分范文。第一个，下九家上讲台来念念作文。这篇作文拿到57分，大家学习学习。 我昨天晚上感冒了。 让他讲几句还行，念800字，而且还是大声的喊，会要命的。语文老师也不勉强，目光望向第4排处。 啊，那学委，孙天书，来，你替夏九家念念好了。 行。 等孙天书拿走卷子，夏九家才猛地记起，最下方有6个 沈西 应该没事的吧，孙天书应该会当作没看到的。肯定是他又不傻，肯定知道那几个字不是作文的一部分。 台上孙天书朗声读着夏九家的57分的作文。 银杏树斜着刺向天空，庞大的根裸露出来，竟绵延到屋子前边，让人猛然想起了他的年纪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